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会诊时间每周六日，授课时间每周六日下午2点。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依然在美好的早晨跟你问候一句早安，欢迎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样的时间里和你一起听好听的歌曲。有时我们会觉得在工作呀学习当中一定要聪明一些，头脑一定要清晰，但有时候也不得不说，生活需要一种朦胧美，难得糊涂。每一个人在乎的点不一样，有的事情就可以想得很清楚，一定要搞明白，而有的事情感觉迷糊一点没什么不好。对你来说，什么样的事情必须清楚，而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朦胧一点呢？好了，继续听歌吧，希望今天的你是拥有着美好的生活。接下来周慧的美好生活。 想表情流行慢慢地，是人生的遗憾，看你头像还亮着，就像天空一点点我，就像要我们在一起念着。你总偷袭着我说没就可以和你过，你总伤心难过不说，谁来安慰我？我没有温柔的细语，也不心虚跟你说，只享受着友谊的姑娘，说不着你我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念着，一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我了，心里总是碎碎念，像个妈妈担心我，这个车厢是的。

在分岔路口怎么舍不得，总是要有人先走、no. 我以为我没有流泪，为什么却加倍难受，都开口挽留是犯了最残忍的错，什么都别说，我爱过你才懂，谁都没有错，松手安静愈合伤口，走到了最像朋友的出口，我们怎么能回头，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直到多年后再见用笑容说爱过你的是我， 多少温柔替我留在你的胸口，我只能回首和抬头想起你的脸，曾是我天空，我爱过你才懂，相处这寂寞不用忍痛各自漫游，勇敢爱到分开不是尽头，心中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记得如果再重逢不同街头，爱过你的是我， 哦，记得要过得比我更快乐， 答应我真心对的人那一双手、啊、 我爱过你才懂，谁都没有错，松手安静愈合伤口，走到感情最温馨的出口，我们怎么能回头，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 记得如果再重逢不同街头，爱过你的是我，爱着你的 对你来说，孤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人说，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失去自我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有的时候会太爱一个人了，然后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会因为生活当中太虚荣了，在乎太多虚无缥缈的东西，然后也会失去自我。或者说追求的东西一直想不通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这种迷茫的感觉是正常的，谁都会有，但是在迷茫之中你是怎样来调节自己，怎样来想清楚该怎样走下去的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你是那个内心孤独的人吗？虽然一直觉得偶尔享受孤独的感觉是一种挺美好的状态，可以思考很多，但是如果你的心一直都很空的话，那可能真的迷失自我了。好了，可以想一想。 夜深了，深到只听见心跳，你睡了，睡到泪水都干了，我要往哪里逃，黑夜层层落草，慌慌张张的脚步，红红的脸在发烧，心乱了，不知该如何是好，爱醉了，原来我们需要拥抱，你却一再缠绕，缠着那些烦恼，答

相识的梦总还，醒来不同时在，你我之间总有些意外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乱，烦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一颗心分一半好吗，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给我吗， 来分享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叫在哪个瞬间你觉得自己被爱着。我看到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给他发微信说你看我们教室跑进来一只狗，就是发了一张照片，是教室里跑进来一只狗这样的照片，然后对方回的是嗯知道了，我也想你，而且啊这是两个女孩子的友情，并不是爱情。真的总算是知道了为什么说同性之间能够更有爱更懂得对方了，你发给他一条无关紧要的东西，他知道你是想他了。所以啊，男生要更懂女生，女生要更懂男生的话，也要注意是这样的，换位思考一下，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呢？可以回想一下在哪个瞬间你觉得自己真的被爱着。好啦，在这里继续来享受好音乐。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没意料，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曾经忽略的一切。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市综合执法局深入推进违法建设专项治理行动，以解决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建立完善新增违法建设零容忍机制和查处违法建设的联动责任机制，严格防控并杜绝新增违法建设。日前，该局组织力量对鼎盛商贸街 B 段南楼楼顶三户钢构结构阶层建筑及南侧四搭乱建进行集中拆除。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120余人，执法车12辆次，工程车9辆，拆为四搭乱建310平米。下一步，市综合执法局将以创建整洁、干净、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为目标，以市民满意度为检验标准，始终坚持一把尺子一个标准，进一步加大拆违控违力度，努力实现城区环境容貌改观和管理水平提升。连日来，市交通运输局多措并举，自5月中旬清洁城乡公交站开展以来，市交通运输局积极配合镇村两级清洁城乡公交站行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省干线绿域环境卫生治理，为打赢清洁城乡公交站添砖加瓦。截至目前，该局共投入人工962公日，工程机械98台次，清运垃圾1100立方米，已完成干线公路行道树粉刷10961棵。省道平乡县绝山头村至国道102线9.82公里路两侧的垃圾清除绿化台边沟标准化整修，平乡北段102线东段坏损明沟挡墙修复等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6.1儿童节之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立文、副市长张凤玲、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到市第二幼儿园和翟各庄小学慰问少年儿童和孩子们一起共庆六一。胡立文、张凤玲、李长松参观了校园内的文体设施，查看了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和孩子们共同观看文艺节目。孩子们给领导们戴上了红领巾，让领导们与自己一起欢度节日。市领导们希望广大少年儿童要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锻炼增强体魄，培养坚强意志，为今后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要树立远大理想，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希望社会各界关心关注对少年儿童的成长引导，使他们从小养成文明礼貌、团结互助、遵纪守法的行为规范和积极向上、乐观开朗、健康活泼的良好品德，为成长成才打下坚实基础。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三河市散乱污工业企业阶段性整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市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成立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细化工作，层层传导压力。一是将市工信部门确定的903家散乱污工业企业明确分包责任人，依法实施查处，并对排查出名单外的非法企业一并查处；二是注重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将排查的清单及时函告市供电公司，第一批417家，第二批484家，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查处。截至目前，已下达监察报告单565家，统一行动联合断电共计288家，其中杨庄镇36家，燕郊镇82家，高楼镇26家，新集镇20家，李奇庄镇18家，居阳镇20家，齐兴庄镇25家，黄庄镇23家，黄土庄镇33家，段甲岭镇5家。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通告，为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严格保护耕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7年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特通告如下。

每一个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调节方式，有的人会选择唱一唱歌听一听歌，有的人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吃饭看电影，有的人会跟朋友一起来倾诉一下，或者逛街，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让不好的情绪尽快的散开走开。如果恰好你今天心情不太好的话，送给你这样的一句话，梳理一下自己，别忘记你还是自己的太阳，做一个自带阳光的人吧。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爱上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爱上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宠我多一些，常爱飞。虽然我并不会游泳，但是很喜欢坐在海边发呆，或者在海边走一走，那种感觉很舒服，没有生活当中的烦恼，也没有太多的欢呼雀跃，只有安安静静的享受仿佛定格的时间。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海，或者去你喜欢的地方静静的发一会儿呆。好了，听歌吧，接下来林志炫的一首 Miss Mom， 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拜拜。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张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一曲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夜一寸无形的所见，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物换星移，我的爱永不变，我可以背起所有泪，只求看你快乐在六月艳阳天，心愿。